歌嚟，系咪？唔使讲啦，头先我哋唱嗰只倦咧，真系反应热烈，啊，个个都话好听。继续嚟多一只叶德娴嘅歌， 我好中意叶德娴啲歌噶，好好听。 呢一首尤其是，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，可有想起我？你又会如何？可会轻轻凄然叹为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？我像那银河星星，让你默默 今晚二千里歌再重遇咧，头先讲就好似一个。